大家好，我是阿邦。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下午1点，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有人琴日唔返工，佢话耐唔耐要松一松。我系小张张， 马老师强势回归，有心有力，冇得废。我系小睿睿。 早晨，六月即将过去啦，我已经全面收拾心情。七月 快 系啊， 放暑假 唔系啊，又放假又剩 系 系啊。 七月份我会以更健康嘅精神面貌同大家喺度打拼， 几好啊！讲得出嚟仲喺度喎，系唔错，大啲数字， 好正啊！ 瘦咗条腰系咪？ 翻嚟同我哋第一分啦 吓，健康正。我好想知道、啊， 我以为你想咋？ 血压几多系嘛？ 到底琴日佢做咗啲乜嘢咧？我哋琴日话你验孕啊， 系我提出嘅，系啦，我觉得你应该系睇 我转头话俾你听。 OK， 好啦，开始三小时嘅风骚爆人，快啲坐低啊，斟杯茶，饮个包，食个包。 就等于火，火加歌就等于我，让我与歌再加上你，温度将提高更多，所以你应靠近我，不要再自我封锁，此一刻你属于我，你再也没法躲。不管你是姓什么，又不管你是何星座，只要你是有耳朵，我便会令你疯魔，要与你发生触摸，而好歌逐摸你什么，此一刻你属于我，你再也没法躲。 早上十点十五分咧，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呢个唔系傻强周记嘅主题曲，呢个系阿罗文嘅激光族。到底傻强琴日做咗啲乜嘢？点解向健康迈进？就要留意一阵间分享。今日天气炎热，有阳光，有骤雨，部分地区有雷暴，即系黄冬至东南风。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有雷暴嘅，留意留意。每日早上十点钟到一点钟都有风骚嘅风骚快活。 火加歌就等于我，我与歌再加上你，温度将提高更多，所以你应靠近我，不要再自我封锁，此一刻你属于我，你再也没法躲。不管你是姓什么。 点啊，小强哥，咁啊啲健康点啊？指数高升系嘛？ 非常靓仔啊！但系我成个过程，我觉得咧， 你讲边个啊？验你个好靓仔啊嘛？你讲咩只好靓仔啊？ 你咁讲， 我啲数字， 你个咁讲，系咪咧？做咗一次咧比较详细嘅 检查， 身体检查，所以先告假就 冇 错 啦。唔系，真系唔系去玩啊！ 冇人话过你去玩啊！系啊，讲俾佢听噶啦。 系啊，咁我。真係而家啲醫院服務，我覺得非常好。我第一關咧就要先去到 驗血， 坐低 然后跟住十五分钟后咧就去量血压，同埋佢会验嗰啲小便嘅，佢攞张试纸最快速嗰啲， 仲唔系验人？ 你有 你验小便啦， 先验人后验身， 因为你个肚咁大，怀疑你其实陀咗个 B B。 一去到咧血压咧，佢话：诶，先生，你啱啱跑嚟有冇休息？我有啊。咁嗰个护士咧，我真系觉得几靓嘅，佢即系帮我验呢个血压嗰、那个。跟住佢话：你休息十五分钟，转头再嚟过。 系，而家呢个血压唔作准啊。 系啊，咁我话：咦，好啊，又再。 但系咪因为你真系跑嚟，定系你见到护士个血压先升嘅咧？ 我唔知道，我冇乜科学根据，我哋啲科学人系嘛？ 嗰个系 Leo， 我唔系你。 我依家根据啊，我呢啲半个科学。人啊，系啊，跟住再去啦，咁 OK 啦。但系咧，琴日等嘅时间比较耐啊，一路有广播啊，七号房嘅医生咧，佢依家喺病房，好繁忙，要未得住咁样样。 关你咩事啫？嗰啲 唔系啊，嗰佢话俾我听， 因为等嘅人可能比较耐，即系你咁耐假，安抚下情绪啫。 系啊，我觉得呢样真系几好。譬如话九点钟嗰啲都未睇啊，嗰时我十一点啦，都未有得睇啊，我系睇十点。第三個嘅、 但你十點第三個定係九點都未睇， 係啊， 即係前面仲塞咗一大集， 係啊係啊，咁佢呢個廣播幾好嘅話嚇，到我第二次再去驗呢一個血壓嘅時候，話：咦，先生你真係高咗少少喎，咁啊寫張紙俾我，寫張紙俾我做咩咧？原來咧就去照心電圖， 俾第二個護士 即刻 再驗，係咪？ 即 係咁啊，佢哋要排除所有個可能性啊嘛。第一個嘅就係驚你跑去啊嘛，第二個嘅就係因為嗰個幫佢哋驗血壓嗰、那個嗰、那個護士太靚女啊嘛，咁如果我要排除曬可能，所以我覺得你應該要驗第三次咯。我係你，我覺得要驗第三次， 係 啦，以最低嗰個為準。 咁就冇事啦。總之一唔好企咁近， 次次去真你都冇嘢咯。你 唔好企咁近， 我已經 唔 望佢個你歪面噶啦。 我嘅意思係，其實最終希望你健康啊。咁唯有就要排除所有令到你血壓高嘅可能性啊，包括嘅就係你跑嚟。同埋嘅就係幫你 驗嗰個， 幫你 測 量血壓嘅嗰個護士。 喂，如果你呢招咁幾好喎、啊！如果我瞄到，遠遠瞄到個係靚護士，咁我即刻喺度跳下跳下跳下。 第三個就應該揾我幫你測量血壓，咁、就應該好正常啦，乜事都冇。 係啊，咁我走去最後走去照心電圖，我覺得真係好似驗。驗人咁樣樣， 心電圖係點樣照㗎？ 我瞓低張床，瞓低，然後佢搽啲啫喱落我肚度。 嗰只係真係驗人啦， 係啦，攞嘢弄下弄下啦，係啊，嗱，聽到都 驗人都係咁樣 嘅。有冇要你有某啲器官嘅話咧，係要hold 住你個呼吸㗎嘛？因為若果唔係嘅，佢喺後邊嗰度睇唔到㗎嘛。係 啊， 你真係有睇喎。 係啊，咁因為我打側㗎。係 啊，要打側㗎，因為有啲佢會遮埋嘅喺後邊㗎。 哦，真係有啲驗人。 咁你有冇见到有个 B B 喺里面啊？喺里面都放出嚟， 温咗十年，温咗十年， 个 B B 已经大晒，有头发， 系一个马兰奴嚟啊！已经马兰奴个肚里边有个马兰奴， 喂你天断人家。 怪胎，怪胎， 你手甲长晒， 你做咩又照我？爸爸，你好耐冇嚟睇我啦。 爸爸唔好再食嘢啦，我又再大啲啦。 喂，呢啲好冇片桥段正， 系啊，冇片啊，真系啊， 系， 仲咪见鬼咁，你真系见鬼啊！ 系啦，咁啊托赖样样都好好，我第一时间话俾阿懒听啊， 梗系要啦，你睇住你嘅健康。 系啊，佢话叻仔咁， 都关乎你。呢半年咧，即系喺阿懒嘅即系监管之下咧，即系慢慢 系啊系啊。 如果呢句说话可圈可点，系我觉得，如果你真系完全听话，佢虽然系有督导你，但系个问题 督唔到啊， 佢又 督唔听话， 督唔到， 你系完全听唔听话，你好似嗰啲 银皮仔， 系啊，咁人哋捉嗰啲鱼咁样咧，就接嚟接落。 但我想讲就系，虽然佢唔听话，但系佢都心里边都有啲压力，同埋佢间中都有听话，好过完全喺个好 wild 嘅 fun 理解佢，你真系太唔理解佢。 系，真系唔理解。 佢个个礼拜六日翻嚟同我哋讲嘅就系话系啊，因为我哋睇过你俾阿懒嘅一啲报告，唔系佢俾你嘅报，你俾佢嘅报告，有时嘅就系话咩话，你话俾佢听今日 party， 跟住唔报。唔报俾人知究竟佢食嗰啲乜，佢知衰嘅， 梗系知啦，你仲好意思咩？ 但系你继续做啊嘛。 冇办法啦，我觉得好开心，因为 我又觉得系咁嘅，所以我咪今朝早都同佢分享咯。我就话其实好坦白讲，以你咁样嘅生活态度咧，同埋你食嘢嘅呢啲咁样嘅即系嘅习惯嚟讲咧，你能够好有几好嘅成绩嘅话咧，我都等你开心。即系所以我就系话，如果你食得好清淡，我又做运动，到最后咩出嚟嘅指数系唔好嘅，咁先至唔值得开心啊？系咪啊？ 明白。 即系你根本你系仍然继续 放浪派， 系啊，仍然继续声色犬马。我理得你啦，系咪先？ 所以我觉得我人生系好开心啊！ 应该系咁， 系 啊。 系、哎、啊，哇！睇下呢个礼拜六食烧鹅，好定定 咁 长脚奶。 由今日开始，你会更加唔即系 唔 理啦， 唔会， 更加放任。 我继续 放 任，即系坚持个 岗位。佢好衰嘅，佢又似识得玩嘅，就系、是、放风筝咁嘅。 我放下心啊！ 有事见就放下就食两日烧鹅，同埋又开 party。 但你唔觉得食一个靓嘅烧鹅好开心系咪啊？ 鬼唔知咩？ 个个都知， 我都好中意。 系啊， 不过要还咁解啫，食得太多。 慢慢还咯，分十二期还咯， 分一世还咯。 我都话你噶啦、哎，你有减肥计划系迟以年计， 一辈子嘅计。 系啊，我觉得好开心啊，咁样 应该系咁嘅。 系啊， 如果你减肥减到系啊， 好辛苦 啊，健康 啊， 但系你唔开心嘅呢样又唔食得，嗰、 啊、 样又唔食得嘅话，咁、啊、我就个算啦，不如。 但我都会即系。檢到自己的態度嘅，呢啲真係都亦唔係咁好 咁，但係因為如果以你嘅健康角度嚟講嘅話，就真係要嘅。係 啊， 因為大家都擔心你嘅啫。 知道啊。 如果要起身，即係都要食一粒嘅，跟住降血壓丸咁。咁呢樣嘢唔 OK 咯。 而家仲食緊㗎， 食緊。 佢血壓麻麻地嚇，控制得 唔好。係啊，琴日護士姐姐都話我，喂你踩界喎，咁樣咯。係。 我 即刻縮起只腳。我縮起只腳。 因為姐姐你踩住咗我。所以我就踩架， 咁大家都系啦，咁啊放心啦， 系啊，冇事冇事，佢都并不偷懒啊， 健康啊。喂，今日咧除咗人要健康，婚姻都要健康，所以我哋一十一点之后咧，啊十二点啊， 系啊，十二点 就有一个嘅丰收家庭秘笈， 冇错， 郭家 贤 郭博士，讲下两个人啊个婚姻嘅关系点可以建立得健康啲啲，咁大家就可以听下，好嘅继续好，麻麻地嘅就变成更加好。 诶，咁你又可以。问一问你自己嘅问题咯， 喂，你写定咯， 我哋两个避职， 你唔加依句得嘅啫， 唔关我哋事， 唔系加咗都冇问题啫。 飲食習慣咧，我諗起今日咧，我喺早上，我每日早上去行去停車場嘅路上咧，總會有一個女仔咧，即係住喺我大廈附近嘅啦，我唔知係邊座啦，係跑得好快咁樣，跑跑跑跑跑跑一路跑去嗰邊好遠嘅，我唔知係車站啊定係咩，朝朝都跑喎。今日咧，我就喺度諗，係咯，我就係諗啊，其實咧，佢早起或者早出門口五分鐘，咪唔使跑到咁辛苦咯，即係跑到咧全身大汗，但係 人就全身大汗添。 你自然覺得佢跑到好辛苦，即係淨係成個人蹬下蹬下。咁样，我就谂下啊，其实人咧有时真系赶唔到，譬如可能佢跑嗰阵佢都辛苦啊，但系第二朝又会呢个时间出，又再跑过。 明白，哦、我有样嘢质疑你，就系、是、你头先蹬下蹬下四个字， 你同我谂嘅一模一样。其实我觉得佢唔系关心呢个女 人，错就系呢四个字，可圈可点，完。 嗰只歌叫《蹬蹬蹬蹬》， 解释就系掩饰。 噔噔噔噔即系意思佢跑得好快啫。 系、哎，各位住附近嘅女士小心。 Yeah.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星岛日报》访问的时候说，基本法23条立法越快越好，但是如果只是考虑尽快完成任务而忽略某些潜在风险，会对不住宪制责任，对不住香港和国家。至于研究规管假新闻，他认为若果自我规律，行业操守令到问题可控，希望不用立法手段处理。李家超说要防范国家安全风险的暗涌导致反艇。他又说早前器官捐赠取消登记事件反映软对抗一直存在，需要小心提防。有关粉岭高尔夫球场用地，李家超说政府做决定要看对香港整体利益的利弊，城规会正是考虑环评报告，当中要求规划的时候需要考虑建屋密度，应该按法定程序做。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接受本台上任一周年系列访问的时候说，上任初期因应关键绩效指标 KPI 而设立的三个行动组，其中提速提量小组将未来五年公屋单位落成的目标增加到128,000个，近期汇报可以再增加800个单位，而部门之间的协作亦都加强，压缩了一些流程。至于提升幸福感的小组，何永贤说小组已经聘用顾问，团队有建筑师、设计师、护理人员和学者等，会在一两个月内公布五方面的幸福设计范畴，包括乐龄安居，令到长者在屋邨健康生活，跨代共融，俾跨代家庭成员有公共空间同埋更好嘅休憩设施，邻舍关系令到住户之间建立交往，活力健康，例如屋邨邻近单车径等设施，令呢一啲设施融入居民生活，旧屋邨面貌展现个别屋邨嘅独特面貌。佢话幸福设计指引将会整合成手册，俾日后兴建新屋邨同埋翻新公屋作参考，并且喺工程中落实，增加公共空间、绿化元素同埋设施等。 立法会三读通过三税分流条例草案，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条例草案委员会主席陈恒斌话：首阶段会实施的633方案，西税全日收费都高，相信市民难以接受，分流效果应该不明显。至于第二阶段的不同时段不同收费，相信可行。他期望整体环境理想的情况下，政府可以再调整三条隧道的收费，例如私家车在夜晚划一减至20元。劳联立法会议员林振声话：相信如果红隧和西隧收费减到20元，都有分流效果，未必差过633方案，而且必定有部分车辆由东隧转为用西隧，又相信红隧的商用车压力会减少。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973点，跌198点，总成交金额255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87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10点，跌1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4元，跌2.2；盈富基金19.31。跌2.2，阿里巴巴82.45，跌0.9，友邦保险79.9，升5毫，恒生中国企业65.54，跌7毫，美团124.2，跌2.9，南方恒生科技3.87.8，跌5.4，京东集团133.7，跌4.4，小鹏汽车45.65，升9毫，比亚迪股份249.4，跌2.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4，日元144.37，瑞士法郎0.898，加元1.326，人民币7.245，英镑对美元1.264，欧元对美元1.09，澳元对美元0.662，新西兰元对美元0.608。日经平均指数报33348点，升154点。港金报1781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6.19美元，卖出190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对出慢线，由于有道路工程啦，咁影响到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马场噶。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有道路工程，封咗慢线，龙尾就喺马场对出。咁另外较早前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湾港铁站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快线咧系仍然封闭噶，不过现场就冇挤塞噶，咁经过小心。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而家正常，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咧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就挤塞，龙尾喺水街。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港岛啦，咁由于湾仔北咧有临时嘅交通安排，由而家至到上昼嘅11:30，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中环同埋湾仔绕道啦，通往博览道嘅支路同埋龙达径嘅东行咧，都需要封闭啦。咁由于咧呢个封路措施啦，影响到而家江乐道中天桥去翻中环湾仔绕道咧比较挤塞，龙尾排翻去江乐道西天桥啦，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嘅。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方向元朗，同埋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好啦， 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国剧八三零，赵丽颖、欧豪、李光洁领衔主演，《风吹半夏》。 要活一块活，要死一块死。 我可不想死。 咱不就求个和字 吗？你就是杀了他，他也给不了你这么多钱。 我欠你们的呀。 根据阿奈小说《不得往生》所改编，讲述一个女子在钢铁行业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国剧八三零，《风吹半夏》，七月三号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喉痘症状包括发烧、淋巴结肿大、口腔溃疡和皮疹等，一般持续两至三星期后会自行痊愈。要预防感染喉痘病毒，到受影响地区时应避免和怀疑患者有紧密身体接触，或接触受感染动物或受污染物件。如需接触，应穿戴防护装备和洗手。如有较高风险，可考虑接种疫苗。有病征就要及早求医。详情请上 chp.gov.hk。 李小姐，请坐，请问边度唔舒服呢？ 哎，梁医生，我好唔开心啊。 点唔开心？ 逢星期六日我就冇晒心机噶啦，但系星期一到五嘅话又 OK 翻，特别系朝头早嘅十点到一点咯。但系咧之后嘅话又唔开心翻啦，每日咧好似坐过山车咁，我好担心。 啊，李小姐，你唔使担心，冇事。嗱，即系搵阿马姑娘开啲开心药俾你，你照足时间食，搞掂晒。 朝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听风骚快活人。记住啊，食完早餐之后听啊，星期六日咧就要听重温，咁就冇问题噶啦。 咁收几多钱啊？ 开心系唔使钱噶。 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开心咧系唔使钱嘅，但系呢个世界上咧好多嘢都系要钱嘅，同埋你会唔会发觉有啲服务咧你未用过或者比较少用咧？当你一用嘅时候，你会发觉原来佢系同你想象中有啲距离。 你又揾咗啲咩服务啊？ 例如咧，就系清洁屋企啊。嗱，咁呢样嘢咧就未必个个人都需要。咁如果有工人姐姐佢唔需要啦，又或者有啲人自己喜欢清洁嘅就唔需要啦。但系有啲最特别嘅 case 就系咧，可能你装修完啦， 装修完 收完屋啦，咁样我都帮衬过。几次嘅咁样咯，就揾一啲叫做家居嗰啲叫咩家居嘅助手，定系啲咁上下啦，即系帮你清洁啦咁样。咁网上有个人咧就讲咗一啲佢觉得唔满意嘅地方，但系都有啲记者就写翻，其实咧清洁屋企有啲嘢咧系唔包嘅，原来有啲系唔包咁、 哦、样。愿闻其详。 如果大家咧就有帮衬过嘅，又或者将会帮衬，都系谂下咯。原来有啲系唔会帮你抹噶咁样。首先咧个费用咧，如果我就咁睇咧。其实唔知大家觉得贵唔贵呢，佢大约五百尺嘅单位啦。 五百尺。 大约系二十个 item， 佢逐个 item 计。二十个 item， 就要3800元。做咗一日由十点几到五点几。但係收楼嘅时候呢。 几个钟啊、 大约七八个钟到啦，十点到五点。即等于一般打工仔咁啦，十七个钟到啦。 唔知道中间佢唔会食饭喎。 佢又冇讲得咁详细， 你又唔使咁样 嘅，唔 使食饭咧。 我 又 唔系， 我想知道嗰只 Hourly 系几多钱一个钟啫？ 啊，除七啦， 吓除七等等。 我谂佢未必咁计，佢以 item 计会唔会？嗱，譬如话清洁， 我见我嗰时候叫嘅嗰个姐姐，不过就唔系话有一啲咩机构嚟嘅，我就见到佢附近有人揾佢，咁跟住我又觉得佢啲执得几好，咁跟住我就揾佢咯，佢就逐个钟计嘅，嚟到嗰时候佢唔会同我逐个 item 计，当然有啲嘢嘅话佢都会讲声俾你听，好可能嘅就 系 今日我只可能做得一两样嘢，例如洗呢一个嘅抽油烟机，抽油烟机系要好大工程，同埋要抹好耐。佢话我就会 expect， 若果你嗰日要我帮你抹抽油烟机嘅话，好可能我都系做得一两样嘢嘅啫，我就要走噶啦，咁样咯。 好，计 到未啊？几多钱啊？ 都五百几蚊， 五百几蚊啊？ 差唔多五百四， 系啦，三千八啦，全部。 几多个人啊？ 一个人咯， 两个啊， 哦，佢嗰个两个， 两个人啊， 系啊，有时一个人未必得噶， 哇，两个人咁好抵喎， 系啊， 嗱，我一个人都要三百几， 就 讲 佢唔满意啲乜嘢啦，咁样，佢话咧， 我对唔住，我插句嘴，佢呢间屋系咪已经有家私定系间吉屋啊？ 有家私嘅，但系佢而家唔系嗰啲家私嘅问题啊，佢系最唔中意咧，佢话发现个柜打开啲柜咧，仲有啲油漆渍，因为之前装修过啊嘛。厨房嘅组合柜里边咧，做好多木碎同埋啲粉末，因为嗰啲砖嗰啲咧，即系如果你打开个柜，你就应该抹埋里边嗰啲粉末。 诶、嗯，对唔住，即使要再重新讲一次嘅就系，佢唔系普通嘅家居清洁，佢而家就装修完之后嘅清洁，咁就 系 两 件 事嚟噶啦。 系啊， 佢工人都唔同噶，系、 嗯、 啊， 即系例如佢要个吸尘机去吸里面嗰啲木碎咁。 唔系，即系其实讲紧嘅就系佢哋做嘅嘢系完全唔同噶、嗯， 因为唔系普通清洁， 唔系普通清洁。我讲紧嘅嗰啲系普通清洁， 家居清洁 系啦，家居清洁、 okay。 如果系咁嘅话咧，佢系唔贵， 唔贵啊，四百几蚊两个人、啊。 嗱， 讲紧咁多个钟， 消委会咧就曾经就住呢一个嘅服务啦，即系清洁公司嘅服务咧、嗯，就讲翻啦，发现咧佢睇翻每间公司涵盖嘅范围咧，发现大部分公司，大部分啫，唔系完全吓，唔提供乜嘢。外窗嘅清洁，即系玻外窗啊，即系出边个玻璃啦， 唔会帮你清洁， 系水晶灯或者吊灯，因为呢啲咧 好危险啊， 好危险，因为跌一粒落嚟咧就又要赔啦吓。橱柜嘅砖、厨厕嘅砖墙。墙砖啊 ，sorry， 厨厕嘅墙砖清洁， 即系个墙 嘅砖 抹下啫嘛。 我又唔系好明呢个点解唔清洁啦。地板嘅打蜡，同埋咧佢讲就系昂贵家品嘅清洁，例如你嗰啲好贵嘅花樽啊，佢唔会掂嘅，惊一阵间 有损毁咯， 有损毁，甚至咧有人咧不涵盖清洁抽气扇或者抽油烟机，可能因为觉得太过 污糟啊， 污糟太难整啦咁样。佢如果咧你喺请佢嘅时候咧，应该讲明有啲乜嘢你要特别嗱，一定要抹呢个噶，抹呢、這个 系啊， 咁有一个默契咧，咁就讲明哦，咁啊，咁要加几多钱咧就会好啲啦。同埋佢就话啦，因为好多嗰啲清洁公司咧系收咗钱先嘅，咁变咗咧事后你要觉得喂唔干净，因为即系有啲咩唔想追翻咧就比较困难咁咯。 哦啊、收咗钱先嘅咩？ 佢啊咁讲啦， 我唔会、啊。如果我系即系消费者咧、嗯，你话要收晒钱，我唔会咯。 你有冇揾过？ 我冇， 你揾过我？ 没有，我以前揾个泰国姐姐就有， 哦、 即系唔系专业嗰啲清洁公司。 仲、啊、有一样嘢，佢话如果你有啲贵嘅家品啦打得烂嘅啦，尽量唔好摆喺度，因为咧，如果佢咁唔好彩喺抹嘅过程中有损坏嘅话咧，佢嘅赔偿金额一般咧只系100-300港币嘅啫。有啲似咧嗰啲洗衣店咧洗烂咗你件3000蚊嘅褛，可能佢都系赔翻200蚊俾你嘅啫。咁、啊、所以就尽量你宁愿拎走或者叫佢唔好掂好过啦咁样。 即系你而家讲紧以上嘅嘢，我都系消委会 系啦， 系啦，佢建议你 冇错。 如果你真系要聘请一啲嘅就系清洁嘅公司，揾、一啲姐姐嚟去帮你清洁嘅话，就有啲咁嘅嘢。 有啲嘢可能会唔包括，同、埋最好唔好摆啲贵嘢嘅家私喺度咁。 喂，如果我真系揾人清洁，我一定会同佢逐样讲噶。 嗯， 即系如果你话用电话讲唔准嘅， 即系宁愿写个 list。 我嘅意思系话、啊，除非你系只不过系讲紧嘅啫，不如咁样啦，我哋又集中翻睇翻嘅就系一般你叫。一个姐姐翻嚟嘅一个家居清洁啦，咁我谂你都要嚟话俾佢听嘅，就系重点想清洁啲咩地方，唔系咩？ 冇可能抹晒嘅一日，真系抹 抹唔晒噶，系啊，因为同埋以及咁样讲啊吓，我觉得每个人嘅手脚都唔同嘅，甚至乎嘅就系如果我自己本人系要俾钱人哋帮我抹嘅话咧，其实亦都真系未必能够100% 完美咁样去完成嗰个清洁嘅工作，因为有啲人真系 OCD 噶嘛， 系啊。 即系，所以我觉得有时个 窗门已经系啦。其实最污糟就系外边，你就算抹到里边零粒粒咧，你都见到有啲 佢抹唔到嘅出边 尘啊、雨水渍啊嗰啲咧，即系睇你接唔接受咯。咁佢就抹咗，咁点啊？ 当然唔可以同头抹到透明咁，就冇可能噶啦。 冇可能啊！你出边咁大风大雨咁多污渍。 我以前咧请过啲公司派嚟嘅姐姐嘅，我自己咧就会全程喺度 监督。 唔可以話監督咯，即係我都幫埋手，或者佢啊係啊，梁生嗰啲咩喺邊度？喺呢度我幫，即係咁樣咯。咁如果你真係自己喺度，你又發覺咦，好似佢冇乜點買嗰度，或者你覺得唔滿意，咪即刻出聲咯。我就覺得咁。 嗱，如果我真係請咧，我會最關鍵咧要個抹地，個地坑我覺得好緊要，同埋廁所、廚房，其他咧真係你。 唔係呢啲當然咧，你嚟到你屋企嘅時候，每一個人屋企嘅清潔程度亦都唔同咯。 係啊， 但係你冇理由唔會唔溝通咯。即係我一定會先同佢先溝通一下， 一定會係啊， 咁樣咯。 就算俾錢我，真係寧願俾一半先。 因為仲有得嚟到嘅時候嘅話，佢唔知道究竟你邊度係重點，你上佢抹咗先噶嘛。我有時我會咁樣嘅，即係我而家揾嘅呢個姐姐嗰陣，就唔係啲清潔公司，亦都唔係嗰啲即係你頭先講嘅嗰啲即係姐姐。咁但係佢就係一位附近嗰度咧，佢係一個。 半退休嘅一個嬸嬸啦。咁、我見佢嘅就係、喺對面嗰度，就有時每佢就好準時嘅，每個禮拜六咧佢就會嚟幫佢，大約係執半日到。咁跟住咧就抹曬地啊，各樣各樣嘢嘅話咧就乾乾淨淨。咁我就見到個，我就問我個鄰居，佢就係啊，佢好好嘅，即係手腳亦都好乾淨。手腳乾淨嘅意思唔係話佢會攞你啲嘢、而係話即係佢抹嗰啲嘢嘅話，佢真係哇拎立立啲地啊，啜啜啜啜聲，佢好開心噶嘛，我哇係 好開心啊， 啜啜啜聲，係 啊，超開心噶，跌咗啲嘢落地都執翻嚟食嘅。 係啦，咁佢咁我又冇，咁我就即係咁跟住就同佢傾一傾，咁即係溝通完之後，咁跟住咧佢亦都好好嘅。佢第一次嚟嘅時候就會用我屋企現有嘅清潔嘅嘢，跟住佢就話俾我聽，咁樣嘅話咧就會令到佢唔係拿手唔成勢，因為有時有啲嘢可能 工具 佢抹窗佢用開嘅，或者點樣嘅話，咁佢話呢介唔介意，我會買一兩樽嘢嚟，大約個價錢係幾多幾多，好均真嘅喎。咁跟住咧我就話好，你買你俾翻張單我就即刻俾翻錢嚟。咁同埋有時我諗大家亦都明嘅，即係就可能佢會真係幫你即係洗一個抽油煙機，佢用多咗時間，佢原先你諗住你叫佢五個鐘頭，但係佢原來佢五個半鐘。我都會照俾多個鐘佢咯，同埋甚至乎佢就係話係啊，因為佢會話俾我聽啊，唔得，我而家依個時候咧，李小姐，我一定要走，因為我要翻去煮飯，我就會你搭的士翻屋企，我俾咗的士錢嚟，咁樣咯，係啊， 幾好啊咁樣。 但係我哋一定係有商有量嘅，冇可能嘅就係話哦，總之我開咗道門嘅話，引得佢嚟嘅話，佢就執，唔會嘅，一定會講俾佢聽。 重點清潔邊度？ 又或者佢當然佢清潔咗好多次，咁有時好多嘢你唔使講噶啦，係 啊， 即係普通嘢係咪都係抹，終於屋企抹一片。咁嗰啲咧，咁就 O K 咯。 佢講係人同人之間互相嘅信任同尊重啦。但係好似如果自己度開到門，跟住走咗去咧，又唔講清楚，咁就好難即係入曬人數咯。 係啊， 又唔好人哋做完之後你先至咩咯？我又覺得有時係嘛，即係大家應該 你可以預先話俾佢聽，喂，櫃裏邊咧好多即係轉嗰啲木糠喺度啊，你幫我搞啊。 可能佢唔知咧，佢唔係有心喎，佢未必知嘅啫。 講多句就好啦。 即係等於嗰時候家居明都有講啦，係咪？有時好多嘢嘅話，你就要事先講清。坐齐，咁你先至真系可以攞住嗰样嘢同佢讲，就你乜嘢冇做，乜嘢冇做，咩冇做， 又唔好事后先嚟噶。 你唔好你就用你自己嘅期望嚟去谂住佢可以帮你，系心里面 条 虫啊嘛。 And in my dreams I've kissed your lips a thousand times.I sometimes see you pass outside my door. Hello, is it me you're looking for? I can see it in your eyes. I can see it in your smile. You're all I've ever wanted. And my arms are open.'Cause you know just what to say, and you know just what to do, and I want to tell you so much. I love you. Sunlight in your hair, and tell you time and time again how much I care. Sometimes I feel my heart will overflow. Hello, I've just got to let you know, 'cause I wonder.And I wonder what you do. Are you somewhere feeling lonely, or is someone loving you? Tell me how to win your heart, for I haven't got a clue. But let me start by saying I love you. Are you somewhere feeling lonely? Someone loving you? Tell me how to win your heart, for I haven't got a clue. But let me start by saying I love you. 望常情，今日的女性不再害怕岁月。今日的女性可以说50岁就等于以前40甚至是30岁，这个已经不是一些不实际的口号了。越来越多年纪开始大的女性，她们会说赞美成熟，而不会拼命假装成一个年轻的年纪。著名的明星 Demi Moore 说过，我宁愿做一个我这个年纪都靓的女人，都不愿意拼命去扮一个30岁的女人。有一个保养品牌最近公布了一项的研究，研究45至70岁的女性对美容保护的个人睇法。有 90% 的受访者对自己的身体状况都是感到自信和满意。他们认为每一个年龄都是必须享受的人生阶段。有个心理学家就说了，当女人进入熟龄，会更加意识到她们依赖于自己的不会再是外表，而是其他的领域，例如工作、社交、情感、家庭，这些都是给她们更大的安全感，证明她们亦有一定的自信。这个专家还说，50岁以上的女性很清楚自己要些什么，因为丰富的生活历练让人更清楚自己的价值观，决定上在什么方面投入时间、精力和关注，他们会根据自己的标准作出回应。有很多成年女性都出来证实这种讲法。模特儿50岁的 Cindy Crawford 她说，比20岁的身体，我对现在的身体更加满意，因为我现在的身体是我努力得来的，她和我关系很密切。可能从审美角度来看，我年轻的时候的身体是漂亮的，但是那段时我不懂得欣赏，我经常拿去跟其他人比较，所以不开心。心理学家说，虽然这个人的满意度在40岁之前可能会下降，但当女人在50岁之后又会逐渐上升了。自信拥抱年龄的风潮其实都跟社会氛围有关的。大家对50岁女性的看法跟以前已经很不同了。现在的女性拥有更强大的自我信念，知道无论做什么、挑战什么，年龄绝对不是问题，更加不是限制。今天的女性拥有更大的安全感，更平静的心态，更好的情绪管理，做一个有自信的女性吧。 看着眼前人渐散，而在那喧哗过后，只有忽然拳头的是我的一对手，努力向前，谁没有谁料歇息的藉口，是要把抑郁眼泪再流，谁自愿独立 你，我却需要。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乜嘢先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和感恩的人是最快乐的。不过最丰收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丰收快活人啦、 啊！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丰收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嚟到爱好系列啦。咁啊，今年好特别嘅，因为都系家驹嚟我哋三十周年啊。咁所以我哋今日咧就一首喜欢怀念嘅家驹嘅歌曲。咁其实咧，即系作为做电台咧，有一个工作上带嚟嘅特点啦。我唔会话系即系方便，但系特点啦，就系好有机会咧接触翻一啲歌手，尤其是当佢哋出道嘅时候啦，咁样咁好多咧，即系歌手咧，我都仲記得最初接觸佢嘅時候嗰個場面啦，或者係見到啲乜嘢啦，或者佢人係點啦。反為咧家驹咧，我就冇呢個機會喎。但係咧，我就記得咧第一次收到 Beyond 嘅唱片。其實 Beyond 嘅第一張唱片啊，未唔係佢第一次合作，因為佢喺之前咧已經有好多嘅合作啦，參加不同嘅比賽啦，有啲網上即係叫嗰個期咧叫地下期咁樣，就係1983年開始。但係收到佢嘅 EP 咧，就係由1987年開始。咁即係話後來咧呢一張唱片咧，係我第一張認識 Beyond， 即係對於我嚟講第一次認識 Beyond 嘅。咁呢一張唱片叫《永遠等待》，咁啊唔知點解嗰陣時咧對嗰個唱片封面好特別啊，覺得我仲記得揸住嚟睇咗好耐，逐個成員睇，逐張睇，然後逐隻歌去聽，裏面有好多歌都係非常之好聽，尤其是呢一首歌曲，我一聽就中意，中意嗰個前奏，中意嗰個感覺，中意嗰種講唔出嘅魅力，呢一首歌曲喜歡 Beyond 嘅，冇理由會唔記得。就是叫做昔日舞曲。 Don't you Beyond 嘅呢首《昔日舞曲》，咁多年啦，由佢第一粒音嗰、那个哈哈开始咧，到最后一个音源咧，都系咁好听，同埋我都系好衷心，真系中意呢一首歌曲。咁当然呢首歌咧，当年都系好好嘅成绩啦，所以都将呢个流行乐坛咧打开咗一道门啦，俾 Beyond 咧顺利咁进入嘅，今日为大家送嚟。 系啦，咁其实要怀念家驹咧，就系听日啊，系6月30号，咁就系佢离开大家嗰阵，又已经有30年啦，即系冇谂过咁就30年啦。咁如果你话真系要去怀念家驹嘅话咧，实在要讲嘅嘢就太多。我会怀念家驹嘅就系佢嘅感言啦，佢音乐里面嘅言之有物啦，佢嘅态度啦。佢嘅音樂啦，同埋佢獨特嘅唱腔，因為有時嗰啲，哎，嗰啲係咪家驹嚟噶，冇人可以再複製噶啦。仲有佢嘅長髮嗰陣時候 ，Beyond 嗰啲，哇，長頭髮喺個台度喺度揈啦，佢哋嘅落雨路啦，佢嘅聲音啦，仲有係佢嘅吉他。 到阿瑞好投入，系咁喺度揈， 系 哇好 band 生，好正， 梗系啦，听佢梗系听呢啲啦。 我曾经有一个 件事都系佢，系啊，都系。 时期响国内工作，咁、曾经帮啲楼盘咧，咁有时我都要揾啲乐队去唱歌。 嗯， 十居其九一定会唱 Beyond 嘅歌。 嗯， 佢哋觉得咧。即系所有国内嗰啲，我认识嗰啲乐队咧，佢哋真系觉得佢哋系神级嚟嘅。 嗯， 而佢哋嗰啲歌咧，真系影响住当代嘅大学生啦、年青人啦，同埋一啲比较上咗年纪嘅，譬如话四五廿岁嗰啲，佢哋可能中间经历咗好多苦困啊，咁佢哋觉得要挨咧，永远听亲啊 Beyond 嗰啲歌啊，光辉岁月咧，佢哋就会好振奋嘅啦。嗰陣時咧，我曾經記得咧，九十年代尾二千年嗰時咧，有啲朋友，喂，可唔可以幫我喺香港買啲正版嘅 Beyond 上啊？佢哋覺得咧，香港先係有嗰陣味道喺度，同埋我第一次見 Beyond 咧，又係見嗰金曲。嗰陣時佢哋啱啱， 我想聽喎。 啱啱開始。 嗰陣時係邊個主持見嗰金曲啊？ 譬如係你再主持。哇！你知唔知嗰個年代，佢哋啱啱起？即系由地下转地面嗰时咧、 开始红嘅时候， 哇！我第一次即系上次我讲个 Blue Jeans， 跟住哇呢啲， 但其实好期待噶，你记唔记得嗰阵时喺做？你即将我见到哇， 系啊， 边个嚟好开心啊！ 同埋我觉得呢四个朋友仔咧，佢哋既年青，有嗰种身上，我觉得有啲年青嘅味道， 嗯， 有啲火，好礼貌嘅，即系。即係如果我眼裏邊嗰個認知就係 band 一定係勁啊、尖靴啊咁啦， 或者 係 啲 係咁，但係佢哋真係我覺得啊好好年青人嘅，記得 Canteen 嗰陣時喺清水灣有一個較為簡陋嘅 Canteen， 咁佢哋食飯 即係鐵皮 嗰度， 係 最舊嗰度啦啊咁。有个拍档，佢话喂，不如同佢一起食饭咯。我唔敢， 点解？ 我真系唔敢。 你系工作人员啫嘛。 唔系啊，我唔想俾人觉得我黐埋佢咁啊。你明唔明？ 人哋中唔中意？ 系啊，同埋佢哋即系讲啲嘢，我又唔识。佢哋嗰啲嘢，我真系完全即系半点都不懂。吓咁后来咧，我做功课咧，发现一首歌咧，原来都系阿家驹作曲嘅，不过咧就系佢走咗之后先俾第二个人唱嘅。咁而系啊，呢首歌对应住《长城》呢一首歌嘅，又系唱咗嗰种壮丽嘅感觉。林子祥嘅《天地》里边有啲歌词，我觉得好正嘅，我要分享俾大家。云雾会散开，再有新天地，依稀再回嚟，系刘卓辉写。 好啦，十一点半啊，听下林子祥嘅呢首歌曲，系啊，林子祥嘅歌曲，记住吓，因为林子祥嘅歌曲，我哋今日系怀念黄家驹嘅。OK， 好，记得嘅，记得嘅。OK， 我先听新闻报告翻嚟，继续翻我哋嘅爱河系列。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南华早报访问的时候说，对香港经济全面复苏谨慎乐观，形容资金和投资正是由海外回来香港，相信第三季的数据会更好反映出来。李家超在访问之中提到，一些外国企业可能因为政治原因不选择香港，他呼吁他们不要这样做，希望要基于香港的优势进行正确评估。政府正是努力俾人明白香港是欢迎任何技术发展的地方。李家超又说，香港经历近三年新冠疫情封关之后重新出发，社会焕发新的活力，形容整个社会都朝着为香港争取最佳机遇的目标。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接受本台上任一周年系列访问，表示过去一年政府开拓土地来源，加快建屋速度和效率，推出简约公屋等措施，公屋轮候时间未来一定会缩短。他又说，已经有几间发展商表明积极考虑私人兴建资助出售房屋先导计划乐建居，形容反应不错。何永贤说，在乐建居计划下，位于东涌和柴湾的土地公开招标之后，当局会在2025年推出第三幅用地，并且考虑面积和位置，以及头两幅地的招标价格等再决定。至于公屋轮候时间，去年一度升至平均6.1年，现在已经回落到5.3年。何永贤说，按现时的土地供应情况，加上推出简约公屋和各项措施，公屋轮候时间未来一定会缩短。而现在新界区的过渡性房屋入住率已经升至超过80%，市区的亦都已经超过90%，有信心日后简约公屋会有足够市民入住。今日是北韩领袖金正恩执政7周年，官方传媒歌颂他的政绩。朝中社列举金正恩执政7年来，北韩多次进行核试和试射导弹，包括2016年的两次核试，2017年先后试射火星14型和火星15型洲际弹道导弹，今年3月的核无人潜水攻击艇水下引爆试验，以及4月利用固体燃料发射火星18型洲际弹道导弹。报道强调，金正恩向全世界展示了北韩日趋升级的战略武力建设速度和强而有力的军事技术力量，在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之下，北韩武力的绝对力量和军事技术优势不断壮大。劳动党机关部劳动新闻就发表文章，要求民众忠诚拥戴金正恩。中朝友谊塔内部改造工程举行竣工仪式，中国驻北韩大使王亚军、北韩最高人民会议常委会委员长崔龙等出席。王亚军说，友谊塔内部改造工程顺利竣工，充分体现了朝鲜党和政府对新形势下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必将更好地弘扬中国人民志愿军先烈的丰功伟绩，更有力地传承用鲜血形成的中朝传统友谊。王亚军强调，中方愿意和朝方一起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让中朝传统友谊 宜，世代相传，推动中朝合作不断结出石果，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910点，跌261点，总成交金额382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83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05点，跌2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9.25元，跌2.8元。腾讯控股334元，跌2.2元。友邦保险79.65元，升2.5元；阿里巴巴82.2元，跌2.15元；美团123.8元，跌3.3元；恒生中国企业65.3元，跌9.4元；南方恒生科技3.86元，跌6.6元；京东集团133.3元，跌4.7元；药明生物35.85元，跌1.9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2，日元144.47，瑞士法郎0.899，加元1.327，人民币7.247，英镑对美元1.263，欧元对美元1.089，澳元对美元0.661，新西兰元对美元0.608。日经平均指数报33225点，升31点。港金报1779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3.89美元，卖出190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提翻你，东区海底隧道有工程进行，去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快线封闭，一带车多，经过要小心。另外跟进翻较早前喺观塘道近住九龙湾港铁站嘅交通意外系仍然处理当中，去旺角方向快线系仍然封闭，经过要小心。睇翻其他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在空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就在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在海富中心。另外江乐道中天桥去中环湾仔绕道方向，而家车龙去到顺德中心。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在空庄道桥底。新界区坑口的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车龙去到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封路情况，青马大桥有道路工程进行，直至到下午的4点钟，出九龙方向介乎青衣桥塔至马湾桥塔之间部分的慢线封闭，经过要小心。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向工业村和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元朗。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四十年军旅史诗，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周末影院《王牌部队》 演习正式打响，红军将高粱同古一野嘅南军打得节节败退。就喺激烈搏斗嘅途中，江南征忽然带住饭盒嚟到岛上揾高粱，嗰刻一心一意战斗嘅高粱反应竟然系。 国剧周末影院《王牌部队》星期六日上午十一点，一连两集，港台电视三十一。 有人话尊重就系互谅互让，亦有人话尊重就系俾大家自由咁做决定。 我就话尊重就系用心听下我点谂。 不过计我话，想人尊重你，首先要懂得尊重别人，多啲从人哋嘅角度去了解人哋嘅谂法。我哋呢个多元嘅社会先至会更加精彩。 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观点，我就话冇难度啦。你话呢？ 丰收家庭秘笈， 要建立一段良好嘅婚姻关系，最重要系乜嘢呢？夫妻婚后又可以做啲乜嘢去保持恩爱啊？ 记得留意今个星期四丰收快活人节目时段内嘅丰收家庭秘笈， 请嚟辅导及心理学系高级讲师郭家耀博士，同你分享维持美满婚姻嘅夫妻相处之道。 丰收家庭秘笈，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力推动。 大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系噶，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好爱好系列啦，继续啦吓。咁其实咧喺爱情嘅世界呢个话题，耐唔耐咧会攞出嚟讨论一下嘅，就系你中意一个人会唔会需要有原因嘅咧？咁样两位拍档有冇睇法？即系中意一个人嘅有冇原因？你唔中意一个人咧，反而有啲人就话哦，因为佢好赌啦，或者中意佢平时唔理我，即系会有原因。但爱一个人咧，喜欢上一个人咧，有冇原因嘅咧？你觉得？ 我觉得冇原因嘅，系咪？中意就中意， 我自己都觉得系冇原因嘅。 唔系有一句说话就系咁样噶嘛，你中意一个人嘅话系可以冇原因，但系你唔中意一个人可以有一千一百个原因。 系啊，一个原因已经即刻同你分手， 冇错， 唔使讲咁多。 喜欢一首歌咧，同人哋都系冇原因嘅。嗱，有时咧，我哋作为 DJ 咧播歌咧，个原因可能就系好流行啦，咁能榜上有啦，好多人中意啦，想听啦。但系有啲歌咧系冇原因嘅，总之自己喜欢。有时甚至咧唔系做节目咧都会攞出嚟听。呢一首家居嘅歌就系、是。我并不是孤单的，我都见到网上咧，好多朋友都好想听到呢一首好简单嘅歌名，只系两个字，叫做《情人》。 再度暗中淌泪，我不想留低你的心空虚，盼望你别再让我像背负太深的罪，我的心如水，你不必知罪。哦，你可知谁甘心归去，你与我之间有谁，是缘是情是童真还是意外，有泪有罪有付出还有忍耐，是人是墙是寒冬藏在眼内， 有日有夜有幻想，无法等待。盼望我别去后会共你在远方相聚，每一天望海，每一天相对，盼望你愿意没有让我别去的恐惧，我即使离开你的天空里，哦，你可知谁甘心归去，你与我之间有谁？是与是情是童真，还是意外？有泪有趣有付出，还有忍耐。是人是长是寒冬，藏在眼内。有日有夜有幻想。 就是、风骚快人啦，啱有呢首咧 Beyond 嘅情人啊，自己非常喜欢嘅一首歌曲。好啦，到咗呢个月。 好啦，咁其实大家咧都喺度怀念我哋嘅黄家驹啦。咁其实咧，突然间有时好多时候听佢嘅歌咧，都会有好多嘅一啲景象或者系影像会系闪过。我好记得咧，就系嗰阵时候咧。Beyond 真係好红， 超红啊！ 同埋唔知而家听緊我哋嘅节目嘅朋友有几多嗰陣时候呢係嗰啲好疯狂嘅 fans。 冇错。 我讲緊係疯狂嘅 fans。仲记得呢就係、是、以前呢我係曾经有喺另外嘅有一间电台嗰度呢就係、是、做咗一个好长嘅时间嘅。咁但係每一次有时返去落去嘅时候嘅话呢会有好多歌星佢哋都会分别呢就会落嚟做访问嘅。我记得有一次呢返工嘅时候嘅话呢厌阵以待。因为呢嗰一间电台呢有一个好特别嘅设计嘅，就系佢出边系一个好大块嘅玻璃， 仲喺旧嗰度嘅， 你就会见到咧，就有好多好多嗰啲铁马咧，就会喺个玻璃前边嗰度咧，就起码咧会闸住一下先。我就话边个一阵间会落嚟咁大阵仗啊？佢哋话因为系 Beyond， 咁我就话吓，点解一定要咁大阵仗咧？咁哇，点解佢哋真系要落嚟之前嘅话，你就知道啦。首先人系排咗好多好多好多对佢嘅 fans 系有几浸啊，讲紧好似系等紧上车咁样。 咁有幾浸嘅 fans 之外，咁樣當然啦，亦都係好誇張地咁樣，就係有一啲佢哋，而家我哋講叫應援啊，咁佢哋都有嘅，即係以前可能都會有啲即係佢哋嘅碟啊，或者點樣咁攞住喺度等緊佢哋嘅出現。咁仲有一樣嘢嘅就係話，我真係能夠感受到嘅就係話玻璃。是会裂的，同埋嘅就係嗰种震撼嘅，就係所有嘅人呢，佢哋喺出面嗰度就嘩，我真係会驚呢，点解会咁样做啊，係因为会防止嘅啲玻璃会爆裂。咁出面啲人就会鼻音砰砰砰鼻音砰砰砰齐到不得之了。我觉得真係呢一个就好犀利㗎。 你继续先。 fans, 係啊，就係、是、咁样啦。你讲你嗰个。 我嗰次呢係我唔记得咗系咩 show, 佢哋系走嘅时候呢。出嚟嗰度咧，出咗半个钟头先上到车，嗰阵时仲系好兴追车咁。 嗯， 哇！我觉得真系 会上个的士追车噶嘛？ 系啊，有 啲 人直情系围住佢哋嗰部保姆车，嗰种震撼咧系冇办法。跟住有啲人喊啦，有啲女仔。 系喊咪因为逼得滞， 唔系、啊、 因为开心咧就 系 咁样， 有激动啊， 系会咁样噶，系、 啊、 去到一个极致咧，系 啊你就会要喊出嚟， 系啊， 好似叫做 Beatles 嗰啲嘅，好咪可， 冇错， 系 啊， 歌迷， 但系即系呢一种咁震撼嘅画面咧 ，Beyond 系俾我感受到，因为佢哋四个人，然后咧，哇，嗰啲其实嗰啲 fans 咧，男女老幼都有，唔净系嗰啲小妹妹，但系嗰种。是好犀利，我记得嗰年仲系冬天嚟嘅，佢哋四个着件长褛嚟嘅，好鬼型嘅。一出嚟咧，喺个玻璃门打开，一行出去个上部车度咧，啲人已经系蜂拥电晒， 但系 超型， 亦都因为 Beyond 啲 fans 真系好热爱 Beyond 啦。所以我好记得当家驹咧喺日本。佢唯一運翻嚟嗰日咧，即係報紙影翻嗰啲相，同埋 cap 翻啲歌迷嗌嗰啲口號，其實真係幾心酸嘅。啲歌迷嗌咩啊？起身啊，唔好玩啊，快啲起身啊，咁樣。即係你會覺得啊，點解會咁咧？咁樣咁呢嘢歌咧，就由阿Yui帶嚟嘅。 係啦，咁啊呢首歌嘅話咧，就係作曲、填詞、主唱都係家驹。我想用呢一首歌曲去問候家強，亦都想講一句嘅就係好驕傲，我哋香港有王家驹。 尽空虚，似把刀锋静静穿过心窝。 无尽空虚，仲有五分钟到中午十二点钟啦，听下风骚快活人。 我最后拣呢首歌咧，就系家驹嘅呢首啊，真系好经典嘅啦。我觉得每一个我接触嘅乐队咧，一定都会唱呢首歌《光辉岁月》。 身后在他生命里仿佛大变唏嘘，黑色肌肤给他的意义是一生奉献，肤色斗争中年月把拥有变做失去，疲倦的双眼带着期望，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风雨中抱紧自由，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自信可改变未来，问谁又能做到。不分肤色的界限，愿这土地里不分你我高低，缤纷色彩闪出的美丽是因它没有分开每种色彩，年月把拥有变做失去，疲倦的双眼带着期望，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风雨中抱紧自由，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自信可改变未来，问谁又能做到。 又能做到。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系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的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丰收家庭地级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力推动。 好啦，咁啊，翻嚟我哋嘅丰收家庭秘笈，麻烦马超人介绍我哋今日嘅贵宾。 系，佢就系嚟自香港树人大学辅导及心理学学士课程总监郭家耀博士。 好嘢，欢迎郭博士， 欢迎 ，大家好啊，博士。 咁建立一个快乐嘅家庭咧，每一个人咧，我相信都系个心愿嚟嘅。咁但系当中咧，亦都有好多嘅需要留意嘅地方啦 ，do's and don'ts 咧，咁样。郭博士，我哋今日一个良好嘅家庭婚姻关系，由边度开始提起讲起先好咧？ 需要有啲乜嘢嘅元素或者啲咩嘅条件啊？郭博士， 咁最基本嘅系嗰个信任同埋承诺。 嗯哼， 呢个讲法咧，其实就唔系我讲嘅。 但系先有承诺先噶嘛，系、嘛？因为你要结咗婚嘅话，你要 冇错， 一定要承诺先噶嘛。系啊，咁你要喺即系神父面前嗰度，系嘛？要宣读有一啲嘅誓词。 好多时候我哋净系记得我愿意啊、就唔记得后面嗰橛。我承诺啲乜嘢咧？我系承诺我疾病啦、贫穷啦，我都喺即系隔篱嗰人、一生一世。在隔離，咁呢個好重要嘅。甚至乎我哋話，二次世界大戰嘅時候，有一個嘅好出名嘅神父，佢嗰個監誓嘅誓詞喺度講就話，恭喜一對新人嚟到教堂，你哋嘅愛情咧令到你嚟到今日啦，踩紅地氈啦。不過今日之後就係你哋嘅承諾。保守你哋嘅爱情。 一家不过咧，就大家会停一停，谂一谂。不过，恭喜你不过。通常讲不过咧，梗系有啲麻麻地嘅嘢噶嘛。系啊嘛，你其实 结咗婚啦嘛。 阿马超文，你个人都几好。不过咁系咪先？一家不过唔系几好啦。 咁结咗婚嘅人又真系好现实噶，咁多即系柴米油盐嘅嘢。 系啊， 系真系好多不过，你唔去补先咧， 因为咧，其实拍拖嗰阵我唔代表佢两个啦。拍拖嗰阵咧，个个都系好甜。甜蜜啊，讲好多好听嘅说话，好包容啊！包容意思即系话佢偶尔发脾气咧，你话哎呀算啦，我中意佢咁样。但系当呢一样嘢即系结咗婚之后啦，我唔系话一定啊，有可能咧就系会个包容度咧会细咗啦，又或者发脾气嘅机会高咗啦，把声会大咗啦咁样。好似以前咧有个男性嘅朋友，佢话追佢嗰阵就系爬山。追完就爬到山顶嘅唞下啦，仲使乜咁搏命啊？咁样，即系呢一个咧，阿郭博士你点睇？ 啱唔啱呢啲态度系啦？ 追佢嗰阵就爬山，爬到山顶梗系唞下啦，中力，仲生日又同你吹七蜡烛，又依样嗰样， 所以搞成咁。 你讲紧嗰系一个嘅现象，不过个现象唔系自然发生嘅。你系一定中间做咗啲嘢或者冇做一啲嘢咧，你先至会即系一路一路嗰个关系一路跌落。 咁不如成日讲有啲咩要？要做啲咩唔好做？ 有啲乜嘢要做呢 如果你话要做咧，其实我哋讲紧，其实喺个婚姻里面个首要任务咧，其实唔系凑仔或者唔系生仔先啦咁样。其实系好多时你系需要好努力去令到你个婚姻个保鲜，令到个恩爱咧个指数咧系继续 keep 住。 例如咧， 例如要做 要浪漫啲啊，系咪啊？即系嗰啲嘢啊，咁嗰啲。但系其实两个人可以系好唔同噶、 啊。系啊， 即系通常你都会听到嘅就系嗰啲做太太嘅就点唔浪漫嘅。 跟住啲老公就话：，佢都唔扮靓啦，而家个样啊，而家残到不得了。 系啊，即系 各有各嘅谂法啊。 其实咧，我哋话要保鲜咧，浪漫其实都有自己嘅言语嘅。咁我哋唔系话净系氹对方。咁当然你又赞。对方我谂人都需要啦，咁但系譬如一啲身体嘅接触， 即係可以係好粉紅嘅，但係都其實講你拖手啊， 嗯、 你即係去幫佢按摩啊， 擁抱下佢、啊， 擁抱下佢啊，呢、嗯、全部都係、 嗯、 送禮物啦、啊 嗯。 你揀唔揀到佢啱嘅嘢送俾佢啦？你去真係 唔啱，我勸大家唔好亂 嚟。嗱， 又買一個保温杯， 就算揀唔啱嘅禮物，我嗱即係咁講啦，你都應該 appreciate 佢嘅。佢嘅送嗰個出發點就算嗰樣嘢唔啱喎，係咪先？ 你現實啲係唔會咯。 張講得好委屈 啊！我試過嘛， 我知 道你係試過咯。 我有同你講過咩？ 有 ，OK， 有你有講過。 我見到一個個案咧，其實佢結婚其中一個最大嘅原因係咩咧？佢欣賞佢老婆咧，每次佢去做生意嘅時候要揀禮物送俾啲客咧，佢、 嗯、 老婆都係好識揀。 嗯， 佢好欣賞佢幫佢擺平曬啲生意 partner， 搞掂曬啲屋企人。 嗯 哼，咁呢個係即係揀禮物是一個即係殺手揀嚟，你揀得啱係。 我覺得背後的意義係佢識得佢幫到手啫。 係啊，我都係咁諗。 即係其實背後意義係佢幫到手。 生意搞得掂係。 係㗎、其實呢個幫到手，如果呢個係佢哋兩個人的一個共同的目標。我哋想有一個好嘅生活， 都 OK 嘅。 我揾埋我嘅另一半做我 partner 去做呢一樣嘢，一齊去做，其實開心嘅。 嗯， 但係好多時成嗌交啦，如果一齊做生意， 咁嗰啲就唔好一齊做啦。 係啊，如果你唔得嘅話，你咪唔好一齊做咯。係啊， 其實我話俾你聽， 馬 小強嗌交唔單止係生意，咩都可以。如果要嗌咧，乜嘢都可以嗌。 你講嚟聽下。 係啦，不如交五分鐘 俾 你， 忍唔住，忍唔住要講。 唔係，其實我睇好多外邊啲故仔啊。甚至有啲娱乐新闻啊，譬如一个中意食中餐，一个中意食西餐，都可以成为一个嗌交嘅题目。我只系想提出咧，其实唔系话系工作啊，定系事业啊，总之大家当要面临嗌交啦，点样处理？ 总统嚟讲嘅话，即系当有意见不合嘅时候嘅话，咁你应该要点样？ 任何时候都有发生 嘅，令到大家唔好成日都爆咧，即系要去到嗰点咧。 其实我哋话你首先唔好谂对方一定会嚟氹你先。你首先在嗌交的时候、你要自己处理到自己 情绪， 你自己要冷静到先。 嗯， 那有些人我好成日都会建议他，你不如嗌交的时候就停，你就落街跑个步啦，男的、女的去冲个凉啦，去做个 facial 啦。 嗯， 那你自己舒服了呢，你先至係有機會去同對方講法， 但難嘅。 但我揸緊車，我跑唔到步 啊。係啊，佢 揸緊車啊，係啊， 叫你轉左啊，你又唔轉。 係啊，揸到咁錯，咪錯死我啊！咁樣，咁我跑唔到步啊，揸緊車咧。 呢位 patient 問嘅嘢㗎咋，我諗。 我經常都唔想我太太喺我隔離揸車嘅時候，即係指點指點指點。咁我就邀請佢，你不如坐後面啦。你真的知道自己的、情況是怎樣，你咪避咯。即係有些位置你知道你那下你有危險，咁你何苦要咁樣 做？有些人可以避嘅，係。 又會唔會其實大家嘅有時咧都會有一樣嘢嘅，就係好中意所有嘅嘢有啲咩嘅話，就會怪責對方。 嗯、 即係我咁樣對你嘅話，但係你唔會去接受嗰個好意嘅就係，其實你可唔可以接受我好意嘅就係，唔係話我要送啱咗嗰樣嘢，而係嘅就係我買嘢俾你咧。嗯，但是往往很多時候我們就會是喜歡去，因為你怪人的話會容易過檢討自己的嘛， 爽一點，你發泄了出來。 是啊，那件事我一定要找一個理由的時候，我就當然是他不對 了。是啊，而且嗌爭交就永遠都是那些不好的東西就湧出來。 是 啊， 他當日我病了，他怎樣照顧我完全不記得。 是啊， 你永遠都是這樣，可能其實只是做了三次。 上個月你還記不記得你怎樣怎樣怎樣啊，你又是這樣啦，那那隻。 我這個就是為什麼我們真的要在這裡做教育的原因。這個真的要靠你一個的意志，叫自己不要這樣做。 嗯。 還有你累積到一些好的經驗呢，咁你發覺，原來真係可以唔使咁拗嘅喎，之後係唔使咁辛苦去氹翻佢，仲可以好快可以 sweet sweet 咁樣去。咁我諗呢個啲經驗係重要咯。咁、最初係意志，後來就你發覺，我的經驗咁係得嘅。 但係其實阿博士頭先你所講有一樣有一句咧，我覺得已經好好啦，就係、話。咁辛苦先氹翻佢。嗱，我覺得咧，你肯氹翻佢咧，都好過嗌完交當冇事發生啊！你明唔明我講咩？頭先你話咁辛苦要氹翻佢，起碼個男人仲肯氹，或者個女人肯氹翻佢。對唔住咯，唔好嬲啦。 嗱呢一樣嘢，我覺得嗱嗌交難避免，但嗌完交能夠肯去修補，都已經係好喎。 梁先生，如果你要等佢兩啖嚟道歉咧，我覺得幾乎係冇乜可能。 係，但你同唔同意先？即係嗌完交，如果嗱當男仔啦，係主動去氹翻佢，起碼我都覺得係願意修補咯。我覺得。 頭先我話即係呢個講法咧，其實係嚟自一個Gottman嘅夫妻溝通研究嘅一個專才嘅博士，佢研究咗40年同佢老婆，佢話講緊如果你激嬲對方，你要氹翻佢，你起碼做翻5件嘅好事。咁所以其實你講得好啱嘅，即係好蝕嘅一件事嚟嘅。 喺經濟效益上面嘅話，其實係好蝕嘅。 好辛苦，你做翻5件好事， 例如咧。 唔係咁，但係如果咁講法嘅話，咁我有時候我唔係想激嬲佢噶嘛。咁、如果呢樣嘢嘅話，我哋咪應該要喺大家好聲氣嘅時候嘅話，係去 set 一啲 rules， 係咪啊？ 係， 即係因為 比如就係其實你間屋漏水嘅，咁你冇理由落雨嘅時候走去收個屋頂 嘅。係啦，我嘅意思嘅就係話，即係如果你鬧緊交嘅時候你唔會再記得嗰樣嘢嘅，係咪應該喺趁大家係？ 平心靜氣 或者好好地有食餐飯嘅時候，可以同大家傾下。喂，如果下次我哋大家鬧交嘅時候嘅話咧，我哋應該要點啊？嗱，我走開嘅話，唔代表我唔會同你討論呢一件事。咁我諗係會有一啲咁樣嘅，到你去到鬧交嘅時候，臨界點嘅時候，撳嗰個掣嘅話就知道個掣。 其實你都好清楚呢個做法。我哋亦都喺我哋去見個案嘅過程都見到，就係佢哋點解嚟見我哋咧？就係鬧到已經發覺唔得啦，佢開始冷靜。我哋就開始喺見嘅過程，我哋就開始同佢做嘢，教佢嘅步驟點樣去處理大家嘅衝突。咁呢個就係我哋話好天嘅時候做嘢嘅。係 啊，一定要 我同意啊，因為咧有啲夫妻唔係我嚇，夫妻傾偈個時候講過咧，佢嬲嘅時候去到臨界點係會點咧？掟嘢喎。咁而掟嘢咧，有時當你嗱你發脾氣就係因為就係佢已經唔理啦嘛，就掟咗啲貴嘢。咁事後咧就會大家互相埋你掟埋個電腦啊，你買翻即係咁咯。咁所以有啲嘢係咪好？好聲好氣嘅時候講話，嗱我哋嗌交就唔好手指指啦，唔好拍台啦，唔好掟嘢啦，唔好喐手，即係 呢個 有 一個方法啊，即係 設咗 啲咁嘅，大家一個方法。 呢個方法嚟嘅，甚至乎我哋話即係你要負責任啊，你唔好所有嘢都手指對方係你唔啱。其實你一定一件事咧，或者一個嘅衝突裡面，一定有你自己可以負嘅責任。咁我谂呢个你要揾翻自己要负嘅责任，讲咗你要负嘅责任先啦。咁对方条气都锯啲嘅。 又或者讲清楚嘅就系掟唔好掟咁贵嘅嘢系嘛？电脑嗰啲再唔好掟啦，呢啲掟得，呢啲掟得，呢啲唔掟得咁啊？咁会唔会好啲？ 我有个分享， 到谷爆喎！ 我有个分享，上次曾经有，曾经有一次， 唔系你攞出嚟， 曾经有一次，咁啊有个女朋友啦吓，唔系我太太啊，我女有个女朋友发脾气啦。掟爛咗啊！嗰陣時仲興用 call 機啊，佢即係因為順手嘛，擺喺度一掟就粉碎。咁後屘就我執翻啦，咁要再買過啦。但係佢都買咗另一樣嘢送俾我，當係一個叫做 compensation 咯。嗱，送翻個錶俾你啦咁樣。雖然個錶我睇咧我都唔中意，即係個樣又唔靚啊成。 睇你留下陰影喎，咁多年之後 係啊， 仲記得呢件事。 博士好嘢， 我哋點樣幫佢解開個心結啊？ 我想帶出一點。compensation 是冇意思的， 所以头先话要做多5倍咯。 我又唔觉得个标靓，我又唔觉得我接受咯。即系你唔应该掟人嘢，掟嘢好差嘅一种行为嚟噶。 仲有火， 好嘅。 啊，博士帮佢解佢个心结， 解开你心结， 系即系有啲嘢真系点嗌交唔好做，唔好做。 我哋系话其实有得 compensation 嘅， 有。 不过嗰个系你个关系可以修补嘅，不过你系要。做多好多 倍咯，但會有裂痕嘅，即係花樽掟爛，黐翻都有個裂痕嘅。 咁你咪欣賞嗰個裂痕，都係你哋曾經嘅一部分。我講真㗎， 真㗎， 嗰個 係 你嘅裂痕，都係你自己嘅一部分。係 呢個經歷嚟嘅，即係其實你唔會有一段關係 完美㗎嘛， 唔會冇交嗌， 唔會冇交嗌。 我哋要接受呢個係我哋生活一部分，甚至乎你諗翻起，哇！我以前嗌成點？我而家好好。你係有一種喜悦喺裏面， 我有聽過，我就話你以前嗰啲脾氣好衰啊，你而家改咗啦，嚇，有時都會咁噶，係咪？大家一齊進步噶嘛。 咁好識做，識得讚翻對方。 有時一啖砂糖都要， 半啖砂糖， 唔係真係啊！ 半啖砂糖， 我覺得有時呢啲嘢係大家啲互相嘅拉扯嚟㗎，係咪？ 同意啊！ 完全唔鬧你又冇可能。 睇你其實在唔在乎呢段感情， 係啦， 否則個彩你都傻啦。 係啊，所以嗰個承諾就係話，我哋一定有即係鬧交，一定有即係我哋話對拳嘅時候。 嗯， 咁你個承諾咪知道我唔會打死佢嘅。我哋知道我哋一定會喺翻埋一齊氹翻對方嘅。咁當然啦，你最好唔好當對方係仇人啦、敵人啦、陌生人啦。咁你唔好當佢係呢啲，你當佢係你嘅愛人。咁你咪即係安樂啲咯。 係嗱，博士，其實如果咁講法嘅話，有冇一啲嘅就係語言，其實你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嘅。譬如可能就係聽完我哋今日呢個訪問之後嘅話，你嘗試下立即向對方去做呢啲嘢啊。好似有啲浪漫嘅語言嘅話，係可以喺日常生活裏面嘅話加添，令到你哋嘅夫妻之間嘅色彩又會去。好嘢， 你一定要赞对方，你揾位去赞对方， 我觉得赞系好紧要， 又便宜啦，又容易做啦， 系啊，又唔使钱，系咪先？好开心噶，你见到松毛松 呢个系三岁到八十岁都得嘅嘢嚟嘅， 非常同意。 咁但系有啲人系真系唔受氹嘅，咁你就真、 啊、 有啲人佢系好中意一啲好实在嘅嘢、 嗯， 譬如你即系头先我讲话，你帮佢按摩啦，你送礼物俾佢啦，你俾时间陪佢，你唔好一路同佢倾偈，你一路睇手机，佢唔当嗰啲时间你系陪紧佢， 同意同意， 你真系要好专注俾对方，即系嗰个嘅时间，咁、我就话呢啲有质量嘅陪伴系重要嘅，咁即系你要揾翻对方即系中意边一种嘅方式，你就做翻嗰样嘢，就唔系你自己觉得好就。足夠嘅。 哇！呢點睇得好好，我覺得其實大家都成日都會記錯咗一樣嘢嘅，就係、是、譬如你買嘢啦，點解成日你會買錯啊？ 你自己中意， 因為其實你係買啲你自己中意嘅送俾佢。 我 你覺唔覺得？ 我點解會欣賞你買啱嘢？其實對方都睇到，其實你真係付出努力嘅， 同埋你觀察到佢中意啲乜嘢。 係啦、哦，你呢份心意對方收到嘅。 係、咯，所以其實你有時你送一啲我唔中意嘅嘢俾我，咁我好難同你講真心多謝，我就真多謝嘅就你下次唔好再買俾我咯。 又或者可以直接教對方嘅，我想要啲乜嘢？ 係、啊，你直頭話俾佢聽啦。 可以㗎，可以㗎、我成日話嗰啲未結婚嘅啫，你唔好話情人節等佢送啲咩，你話俾佢聽你要送啲咩俾我。 何必你？ 但 咁 咪冇咗個驚喜咯，即係冇咗嗰個 surprise 咯，即係有時都想 你送一件錯嘅嘢俾佢都好驚喜噶，佢 有驚 有驚無喜。 我諗拍緊拖嘅時候當然要多啲驚喜啦。咁我諗係即係已經結婚嘅時候，我哋係多啲細水長流嘅嘢。咁啊驚就唔需要咁多啦，喜就真係要嘅。 OK， 好啦，咁但係如果話即係你會牽涉到嘅就係譬如可能有小朋友啦，又或者可能係工作上面其實大家都互相會有壓力㗎。咁啊呢啲咁嘅嘢嘅話，我哋又應該要點樣將佢？就是、要注意一下咧，咁，因为好多时候管教小朋友嘅话，都系好破坏两个，即系系啊， 我 呢个 个案其实佢都好知道，管教小朋友系好破坏性嘅，咁佢将呢一个教佢读书做功课就交咗俾呢个补习社，咁就翻到嚟咧就。 系啦，外判出嚟， 翻到嚟就只系去玩，只系去食饭，大家开心，咁都系方法嚟嘅。咁啊，其实當然，如果你兩公婆都是同一條心，我是這樣去管教，一起去合作的，那又沒所謂。其實最重要的是不要因為這個，我都叫小朋友做小三的，就是不要因為教個小朋友而破壞了兩個人的關係。 這個真的有挺得意的一個講法，是 的，是的，小三很多的，不一定是說真的外遇，我們的手機是小三，我們的即教小朋友是小三，我們喜歡踢球，或者我喜歡去了一些所有任何破壞你兩公婆的，其實都是小三。 但是你踢球，你是不是可以譬如說陪他，看他踢球，哇射入了好厲害啊， 但他老婆可能真的沒興趣嘛， 而且他說了，是 啊，你不要來逼他。即 系 每一个人有兴趣噶嘛， 系啦，咁其实大家商量好咯。我去踢波嘅时候，你去做你中意做嘅嘢， 咁样好啲。 咁之后约翻咪得咯。 冇错吓，希望每一个人都拥有一个快乐的、幸福的家庭吓。OK， 好，今日多谢晒郭家耀博士，多谢晒， 多谢晒。 丰收家庭秘笈，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力推动。 我相信咧，我自己有个少少嘅谂法嘅，咁啊有时咧，当有啲位俾对方踩中啊，我唔知道在座啊马小强同埋李丽会点样处理啦。即系你知道你自己下一秒将会要即系口出一啲唔系几好说话咧，我就会 諗第二樣嘢啦，即係自己諗下第二樣嘢，咁就分散自己注意力。因為如果唔係咧，我就會鬧嘅，因為啲位俾人踩中咗。你哋會點㗎？即係會唔會㗎？即係啱啱吉中你啲嘅要害啊，咁樣 死完啦，咁啊真係深呼吸啦，因為再咁樣鬧落去咧，就真係大家盞嗌大架。 我會開心同佢講嘅，我開心同佢講嘅，我就係話你頭先講嗰啲嘢嘅話咧，我好 hurt。系啦，唔好再讲，因为你如果你真系唔系有意激嬲我嘅话咧，讲对唔住。 好， 你呢句说话都 好啦，十二点半先听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星岛日报》访问的时候话，基本法廿三条立法越快越好，但是如果只是考虑尽快完成任务而忽略某些潜在风险，会对不住宪制责任，对不住香港和国家。至于研究规管假新闻，他认为若果自我规律，行业操守令到问题可控，希望不使立法手段处理。李家超说要防范国家安全风险的暗涌导致反艇。他又说早前器官捐赠取消登记事件反映软对抗一直存在，需要小心提防。有关粉岭高尔夫球场用地，李家超说政府做决定要看对香港整体利益的利弊，城规会正是考虑环评报告，当中要求规划的时候需要考虑建屋密度，应该按法定程序做。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外交部驻港公署率领外国驻港领团和商界代表出访河南和陕西。随团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局长陈伯里说，团员对可以到中原地区了解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成果感到开心，返港之后会向持份者分享，认为是此行的最大得着。陈伯里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解释，讲好香港故事或者一带一路故事，单靠政府官员并不足够，所以希望透过坊间团体，尤其是外国驻港领团、外国商会，透过他们的网络讲好故事，才更加有说服力。对于一带一路专员的职位出缺超过半年，招聘上是否有难度，陈伯里透露曾经同不同候选人倾谈，相信很快会有公布。他认为整个团队若果有专员就位，会如虎添翼。今日是北韩领袖金正恩执政七周年，官方传媒歌颂他的政绩。朝中社列举金正恩执政七年来，北韩多次进行核试和试射导弹，包括2016年的两次核试，2017年先后试射火星14型和火星15型洲际弹道导弹，今年三月的核无人潜水攻击艇水下引爆试验，和四月利用固体燃料发射火星18型洲际弹道导弹。报道强调，金正恩向全世界展示北韩日趋升级的战略武力建设速度和强而有力的军事技术力量，在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北韩武力的绝对力量和军事技术优势不断壮大。劳动党机关部劳动新闻就发表文章，要求民众忠诚拥戴金正恩。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气炎热，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天气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周末至下周初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雷暴。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870点，跌301点，总成交金额406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83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05点，跌2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9.23元，跌3毫；腾讯控股333.8元，跌2.4；阿里巴巴82.1元，跌2.25毫；友邦保险79.55元，升1.5毫；美团123.5元，跌3.6；恒生中国企业65.2元，跌1.02元；南方恒生科技3.82元，跌7仙；药明生物35.75元，跌2.05元；京东集团132.8元，跌5.2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3，日元144.51，瑞士法郎0.898，加元1.327，人民币7.249，英镑对美元1.263，欧元对美元1.089，澳元对美元0.661，新西兰元对美元0.608。日经平均指数报33308点，升114点。港金报1779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5.32美元，卖出1906.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830，改革开放大潮中，在钢铁行业闯出一片天，风吹半夏。由赵丽颖饰演的许半夏，由最初收废钢铁，到逐步周旋于大型国企、私营企业之间的奋斗拼搏故事。 我们的世界肯定很快就不一样了。 国剧830，风吹半夏，7月3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每样嘢都系要向好嗰面谂咯。其实每一件事发生，无论佢一件喺你心目中系好事或坏事，佢都会带一啲嘅好处俾你。即系可能你呢件事，你发咗嬲，或者嗰件事唔顺利，但你过后之后去谂下，其实佢可能都会带一啲得着俾你。 最美一望还未闭目。 Hello， 我系李浩林，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好心情经理人》。我是李志刚。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周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只喵，做只狗，呜呜，不做坏主人。 Doctor Eric， Good morning， Eric， 啊，你好啊。今日猫奴嘅世界，因为我哋今日题目就系讲猫仔。 哇！ 其实我想问 Doctor Eric， 我哋嘅范围咧系泛指，只系指猫仔啊，定系其实咩年纪嘅猫都可以？ 哦，讲咩年纪嘅猫？个猫仔开始啦，就系我有啲讲，今日讲训练只猫。 诶。猫都训练 系啦，因为咧系啦，猫有得训练咩？嗱，狗仔咧就真系我哋养开狗咧知道嘅，教佢好多嘢啦，咩轻轻啊，咩嗰啲去 toilet 嗰啲嘢啊，等佢唔好咬嘢。但系猫仔咧，佢嘅性格可以训练到嘅咩？ 唔系，我睇咗啲片好得意嘅，即系咧摆个叮叮喺度咧，佢想食嘢咧只猫要叮叮。 咁样跟住个主人俾两粒嘢食，我觉得好好笑。 咁嗰啲唔系训练，嗰啲系表演啊嘛。 系啦，今日讲训练咧，咁啊训练乜嘢？你问得好啦，因为谂紧啊，只猫有咩好训练啊？咁啊，我 佢洗手间好似天生 嘅，为乜训练啦？全部有用嘅嘢嚟噶吓。第一咧就系训佢用猫砂啦，咁啊呢个最容易嗰个，因为 系呢个真系好易。 但系唔系啊 ，Dr. Eric， 我想问咧，头先阿 Sarah 讲嗰句，佢好似天生识得，其实猫系咪真系天生就识得去猫砂兜咧？因为嗰阵时咧，我屋企都试过有一次咧，唔觉意咧，即系俾佢繁殖咗啲猫仔啦。佢啲猫仔最初出世咧，佢真系唔识嘅，佢周围乱去噶。咁收尾好似系啲猫妈妈，我都我而家好多年前我唔记得啦。好似猫妈妈教佢，定系我教我都唔记得。后来要慢慢经过一段时间，佢先真。所以我想其实是猫不是天生懂用猫砂的呢， 我去到某个年纪开始有那个即是霸气头啊，他知道要病埋猫屎啊，他就会懂去猫砂的。所以去病嘢嗰个过程呢就不是即刻出世那刻谁懂的。 是啊， 最尾都会懂的。咁啊几样嘢啦，咁啊猫砂啦，咁啊第一样你哋冇諗过带佢出街摆入个笼。因为咧，其实你要带去睇医生啊，咩都好咧，你其实要摆入个笼。咁只猫会惊嘅，有啲猫好乖，平时好好嗲，咁冇问题摆入个笼咧，佢就发癫噶啦。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啦。咁呢个要训练啦。坐低都好嘅，因为坐低系又系好似狗咁样，会辅助你训练其他嘢嘅。咁啊，你头先讲啲表演话 high five 啊呢啲咁嘅嘢就比较容易，唔系好紧要啦。同埋啲坏习惯咯，跳上你个台面咯，你可能唔中意啦，咬你只咬脚啊！ 但系跳上台面其实又唔系好算系坏习惯啦。虽然只猫跳唔 有啲人唔中意噶， 跳噶 系咯。我只猫每即系基本上唔系应该咁讲，佢大部分时间都停留喺台面，佢好少落地嘅。因为我屋企仲有狗啊嘛，佢唔中意啲狗搞佢啊。咁所以佢大部分时间都系跳上台面。我冇由佢咯，因为可能佢舒服啲咯。 记得呢啲训练嘅系选择性嘅。咁其实如果你唔介意，譬如啦，下一个准备讲，咬你脚成啊嘛，冇人中意啦。 我有。 搞烂你个梳化，有啲人唔介意噶，佢预咗咁就算啦，咁放弃。不过其实可以训练佢唔搞啦，咬烂啲嘢啦，即系譬如即系咬嘢就危险嘅，即系佢乜嘢都摆入口咬 生电线， 有啲猫会咁样嘅，又系危险啦。譬如食嘢前喵喵喵喵到癫咁啊，成日都喵咁样啦，就呢个都可以训练啦。 死啦！头先你讲啲嘢，我全部觉得都冇问题，可以避。 但你屋企只猫，找唔找烂？ 你真系训练，你真系训练就最好。 Eric， 你要训练阿瑞， 训练我只猫，因为我真系觉得呢个系唔知咧，我又觉得有时佢因为佢唔系 冇乜所谓， 因为佢唔太严重啊，吓，即系佢喵，佢系食嘢嘅时候佢喵你两下咯，又或者佢坐喺度嗰 有啲嘢，有啲猫严重好多嘅。 咁啊系，我谂可能我只猫唔严重，但系头先讲嘅嘢佢全部都有。 我听闻咧，猫系中意找嘢嘅，甚至系所有啲咧出品嗰啲家私咧出咗只叫猫找皮啊嘛，就系话可以抵挡猫嘅爪。但系我自己就咁睇。多啲 Eric， 我可唔可以俾一啲嘢佢找，所以咧佢唔找我张 sofa 噶，可唔可以噶？ 可以其实咧 sofa 嗰度咧就嗱，佢找嘅原因咧，其实系你知唔知佢找嗰时咧会留啲味喺嗰度噶？ 系啊，都 系 攞 去霸地头嘅，其实 佢 即系同肥督尿有啲似噶。咁样就你去你个 sofa 喺个厅中间系直情系目标嚟噶啦， 系咯。 所以咧就咁第一样嘢梗系买个猫爪板俾佢爪啊，呢个第一样嘢我做 啦。唔爪噶，我买过佢唔爪噶。 你买啲嘢俾佢嘅话，买啲床咩佢又唔瞓， 系啊？点样啊？你有个纸皮箱佢就霸咗 双面胶纸。 双面胶纸 系啦，你买啲唔系太黐嘅双面胶纸啦，就因为你搣得走嗰啲啊，总之系咁啊，好多而家都搣得走嘅。你擺啲雙面膠紙，佢掂完走就唔切。同埋咧，頭先我講話，跳上台面，咁你話啊，我唔介意佢跳，好得意，親切啲，咁 that's fine。不過咧，我有啲例，我記得我有舊時有隻貓咧，哇，次次我做緊嘢喺張台咧，寫緊嘢，打電腦咧，佢就一定跳到曬面前噶啦。有時就得意，不過咧，佢跳第十次嗰陣時就唔係好得意啦。 啲嘢你未 save 嘅時候，佢突然間一個。得落嚟冇晒， 系啊！ 我试过啊， 我试过只猫跳出嚟，条尾浸咗个杯嘢度。 上面胶垫嗰招好 work 噶，你喺个边嗰度定上面胶垫，佢就可以，同埋加埋佢跳上嚟，你就 gently 摆翻佢落地啦。咁咧就你就譬如你 good time 叫佢坐低，因为你教咗佢坐低，又可以用手语即系 trick 佢坐低嘅。咁啊叫佢坐低，咁啊佢唔跳咧，你就俾个 trick 佢。 跳翻上去就冇噶啦。咁你只貓都可以訓練嘅咁樣。 嗯， 係啦。 其實都 咁樣就，譬如佢嗱有一樣嘢，譬如頭先話咬你嘅手啦，或者同你即係佢同你接觸你嘅手咧，佢就要搞搞咬咬咁樣嘅。咁其實佢因為唔知道適當嘅行為同你隻手玩啊。 嗯，其實佢係玩緊係咪？ 係啦。你要訓練只貓舐你隻手，唔咬你隻手。 嗯。 咁樣點樣做呢？你可以擺啲嘢食呢喺你個譬如掌面啊或者掌背啊咁樣啦，咁樣呢佢就佢就你佢就俾佢舐下佢啲味道啊嘢食啊，舐你啲嘢食喺即係擺啲濕糧嘅，唔係乾糧啦。咁佢舐，咁佢你教佢一個新嘅辦法同你隻狗手接觸。咁佢下次就可能會舐你隻手，就唔係咬你隻手啦。即係有啲貓係咁樣嘅，唔係隻貓係咁，有啲貓係咁，所以。可以 多謝 Eric 咁腳咧，因為我只貓係會咬我腳， 係 佢會追住咁樣找我只腳找住嚟咬嘅。 你黐啲雙面膠紙， 點解佢係咁嘅？ 哦，冇嘅，冇係一樣咯。佢唔 玩 係 咪？ 玩啦，佢玩啦，係啦。不過佢而玩，佢而家你所謂慣咗誒，佢喺依個同你只腳就咁樣玩噶啦。 嚇！咁如果係即 係其他玩法， 如果你咁樣教我嘅話，我就我搽啲嘢我只腳度。 你男友咁樣，你搽啲嘢食嗰度 咁好玩。哇， 正啊！Eric 啊，你系咪唔赞？你咪唔赞成体罚噶？即系轻轻 pat 佢。猫唔 work 噶，唔 work 噶。 冇用噶。 你整佢惊，佢可以记得你成世噶，唔 work 噶。记仇好似女人 咁。 好似你 呢句说话唔得，收翻，收翻，收翻。呢句 说 话收翻。 都话男人都会， 男人仲记仇，记喺个心度啊！ 赞成， 收翻，收翻。 呢句唔使收。 O K， 即系可以试下用呢个方法。 系啦，呢、這个方法啦。嗱，头先我话佢乱咁咬嘢啦，咁其实又系电线啊，好多嘢都其实几危险下佢 啲亲 人好症啦。就呢个就简单嘅，其实你可以买啲咧，就譬如嗰啲苹果醋咁样咧。 嗯。 哇、啊，你就染啲上去我平时会系咯，攞啲我苹果醋，咁样就你染上去嗰啲嘢啦。如果你惊佢唔够黐咧，你可以落少少譬如糖浆咁样，咁就。 喷上啲电线度， 系啊，你染上去 咪有好多蚁仔咯。 唔系，你而家预备要洗甩咗佢啦，唔系你养曱甴咩？咁之后咧就 我以为你谂住养蚁仔， 系、啊，所以同埋加埋咁，你好明显同一时间就你玩埋，我同你攞啲玩具俾佢玩咯。不过就 俾 佢咬咯，系咯、啊。不过就话呢、這个都系一个容易应付嘅方法 的。哦，即系佢哋唔中意醋嘅味道。 嗯， 系啦，唔中意醋味，唔中意酸嘅味道啦。咁样就啦，系啊，苦同埋酸佢唔中意啦。咁另外一样嘢就系、是。食你嗰啲咁你頭先未講，不過就譬如食你家庭嗰啲，有啲其實好多花草樹木都有毒嘅， 嗯， 所以你唔應該養嗰啲啦，梗係咁樣就依、這個就唔係一個訓練嘅問題啦，梗係。 OK， 好，喂，今日時間差唔多，多謝咗 Eric， 我哋下個禮拜呢個環節再見， 拜拜 好嗎？ 多謝 曬， 多謝曬，拜拜。 呢個時候有職安騎，我哋聽日10點再見大家， 拜拜， 拜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好热啦，好热啦！我就嚟变一只 hot dog 啦，好热啦！ 喂啊，强伯啊，你做咩喺度嘈乱巴闭啊？你嘈到我心都烦埋啊！哎呀，我仲有啲头晕添啊！啊，我谂我可能缺水啊，唔得啦，我惊我中暑啊，我要请病假啦，我走先啦，拜拜！ 喂喂喂，啊、你唔好咋咋地地吓，我知你啲衰嘢噶。今日礼拜五你又扮病想早走咧？ 唔系啊，我真系好热好兴啊，唔信你摸下我额头啊！ 喂，你哋两个倾咩倾得咁开心啊？买咗啲冻饮过嚟探你哋班、啊， 经理， 你哋头先倾咩啊？ 经理啊，头先阿 Sarah 主任咩话佢可能中暑啊，想早走。 近排天气真系比较热嘅 ，Sarah 你坐低先。啊，肥强攞杯水过嚟啊。 Venice 经理啊，其实咧我肥强系资深主任。点讲都高级过 Sarah 主任，我斟水俾佢。 你再唔递杯水俾阿 Sarah 咧，我就一定会惩罚你。 得，我马上攞三杯水嚟啊！一人一杯，唔好怒气。 唔该晒 ，Sarah， 你饮啖水先啦。 啊，阿 Venus 经理啊，我唔系好口渴啦，我可唔可以一阵先饮啊？ 唔得 ，Sarah， 你一定要即刻饮水先。 哦哦，Venus 经理啊，我饮咗三啖啦。 得，肥强 Sarah， 你哋两个听住啦。香港踏入六月嘅时候咧，天气系会越嚟越热嘅。我依家会同你哋讲，当你哋怀疑自己或者同事拍档因为喺酷热天气下工作咧而中暑嘅应变措施。 系， 首先咧系应该尽快将不适人士咧移离高温嘅工作环境，带佢去阴凉处休息。肥强，你即刻带 Sarah 去阴凉处啦。 Venus 经理啊，我哋而家呢度好阴凉。 得，咁你依家清唔清醒啊？ 清醒噶， 我知啦。如果不适者清醒咧，就要补充水分或者电解质嘅饮品，因为中暑前咧，不适者可能会出汗，流失大量嘅水分噶。 咦，肥强主任，你都知点样处理噶、哦？ 系啊，我仲知咧，为咗尽快降低呢个病者嘅体温咧，就要松开或者适量除去衣物，用湿有冷水嘅毛巾或者海绵抹身，喺病者两边腋下同埋腹股沟放置湿有冷水嘅毛巾或者海绵。嗱，呢啲我自己搞得噶啦吓。不过 Sarah 主任，唔该帮我用扇泼凉或者帮我开风扇。 吓，我帮你用扇泼凉。 Sarah， 依家我讲解响酷热天气工作下嘅安全措施，你最好认真啲啊！ 知道，不过 Venus 经理啊，其实有关工作安全措施我都好熟悉噶。例如，如果真系要喺酷热天气下工作，咁就要尽量喺遮盖物，例如太阳伞、禅棚之下工作，减低被阳光直接照射嘅机会，防止晒伤。可以嘅话，尽量减少体力劳动嘅需要，需要时咧使用工具嘅协助。尽量要穿着一啲通爽、浅色同埋松身嘅衣物，以方便排汗并减低身体吸热啊嘛。 冇错，一定要多饮水啊，以补充足够嘅水分。仲要记住避免饮含有酒精啦、咖啡、茶或者其他咖啡因嘅饮品，同埋以防脱水啦。肥强，你不如倒咗你杯热咖啡佢啦。 吓，咁咪好晒？ 倒啦，健康要紧啊！唔通你唔听 Venus 经理嘅说话咩？ 切 ，Venus 经理啊，我都咧惊我中暑啊，可唔可以咧就而家即系适当嘅时间咧，向清凉嘅地方休息，避免长时间户外工作？我谂我要眠一下先啊！ 喂，等阵，咁我问你，你有冇大量出汗，四肢或者腹部肌肉有痉挛同埋疼痛啊？ 又冇喎。 咁即系冇出现热痉挛啦。 正確 ，Sarah， 咁到我问你啦，你有冇头晕或者昏厥啊？ 咁又唔觉有喎、啊。 咁你即刻冇热晕厥嘅病征啦。 好，咁我又问一下 Venus 经理啊， 即管问啦。 嗱，请问 Venus 经理有冇出现头痛、气促、护心、大量出汗、头晕、体温上升同埋神志不清嘅情况咧？ 通通都冇，咁即系代表我冇热衰竭嘅情况出现啦。其实咧，想知道同事有冇中暑，你可以同时间检测佢哋有冇以下嘅情况出现，例如体温上升摄氏41度或以上啦，全身痉挛啦，仲有神志不清啦，或者不省人事啦。咁你哋两位有冇以上嘅症状咧？ 冇啊。 不过如果工友咧出现头先我哋所讲嘅同高温有关疾病嘅症状咧，就要立刻停止工作或者活动，并通知主管作出适当嘅行动。 咁我又问一下啦，有咩工种嘅工友较为容易患上同高温有关嘅疾病咧？ 系呢啲粗重嘢等我嚟啦，就系、是、洗烫工人、地盘工人、修路工人、搬运工人、户外清洁工人同埋厨房工人啦。 Sarah 主任，你都好清醒、哦，我向度都提一提啊。根据法例咧，工作地点嘅负责人咧，必须确保该工作地点有提供足够嘅可供饮用嘅水，以供受雇在该工作地点工作嘅雇员饮用。因此，负责人必须安排充足嘅饮用水俾雇员饮用。 由于香港嘅夏天一般都系非常炎热同埋潮湿啦，所以雇主同埋雇员咧喺酷热嘅天气下，如果真系要开工咧，就必须采取适当嘅措施，目的系避免工友们喺酷热嘅环境下工作时咧，患上与高温有关嘅疾病，包括热痉挛啦、热晕厥啦、热衰竭同埋中暑等嘅。 我知啊，导致同高温有关疾病嘅主要原因咧，包括高气温、高热辐射，例如喺太阳下暴晒、高湿度，妨碍汗水嘅挥发啦。 而工作场所如果空气唔流通，又或者系高热辐射，例如喺太阳下暴晒咧，又或者从事大量体力劳动工作嘅工人，佢哋就着咗唔合适，例如会妨碍空气流通及汗水挥发嘅工作服开工，都系有机会会引致同埋高温有关嘅疾病噶。 身为雇主啦，喺酷热嘅天气嘅日子咧，可以尽量安排员工喺比较清凉嘅时间，例如清晨啦，或者比较清凉嘅地方，例如有盖或者有遮阴嘅地方去工作。 又或者安排员工可以借助机械进行工作，而减少体力的需求。 另外咧，系响酷热时段定时安排雇员响较清凉嘅地方小休。 讲咗咁耐，我都有啲口渴，我哋饮翻杯冻饮先，嚟一人一杯。 Venus 经理对员工果然系够晒体贴啊 ！Sarah 主任，我都学到 Venus 经理啊，要对同事好啲啊，例如安排雇员交替响酷热同埋较清凉嘅环境下工作。 仲有啊，有啲雇员可能会受健康状况又或者系药物影响而较难适应酷热嘅工作环境，喺编排工作嘅时候，应该要考虑埋呢一啲雇员嘅身体状况，同埋相关雇员佢嘅主诊医生所作出嘅建议。 肥强资深主任 Sarah 主任，其实我今次嚟主要系睇下两位嘅工作表现嘅，对同事嘅关爱啦，团队嘅精神，同埋以及喺酷热天气下工作时嘅安全措施嘅认识啊。 咁 Venus 经理啊，你满唔满意我哋嘅表现啊？ 我就好满意啦，就请你哋两个饮嘢啦。 多谢。 酷热天气工作要小心，避免中暑最开心。我是 Venus 林子毅。 另外提提各位打工仔，工作安全人人有责，除了雇主需遵从这个职安健法例外，作为雇员的你也必须遵守相关法例，保障自己和同事的工作安全。雇员又违反职安健法例，一经定罪，最高可被罚款150,000元和监禁6个月。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挫折那最倔强地拆解 ，Take a break for a while。 在夜空中。 有过很多。